在主体106年2017年年节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李进军24号在平壤的大同江外交团会馆举行了中朝友好联欢会。有朝中友好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保健相江河国和有关部门干部应邀参加，还有中国使馆官员和正在我国停留的中国客人参加。会上讲话人表示，将珍视两国老一辈领袖缔造的朝中友谊，靠共同的努力发展双边关系。参加者观看着中国美术家的创作活动情景和书法、工艺等作品进行了交谈。接着，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使馆举行了宴会。宴会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大和有关部门干部应邀出席。